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吓，翻嚟第二节。嗱，头先我哋提到嗰、那个即系网上嘅力量嘅此消彼长嘅问题啦，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传统嘅，譬如话系喺建制入边嘅力量，佢喺网上嗰个活力咧，系不及呢啲比较激进、比较前进嘅一啲政治嘅力量喺度。咁但系呢个咧又唔可以过分去简单化嘅。咁大家会睇到咧，其实喺一两年咧，即系网上咧，其实都有一啲建制嘅聲音喺度嘅，咁即係你可以推斷啦。其實呢建制嘅聲音亦都係喺建制入面，佢哋揾到一啲資金或者一啲資源出嚟去投放入去，去生產出嚟嘅。咁譬如我自己喺網上，我哋都見到啦。譬如有一個網站叫港人港地咁樣。咁佢都印一，即係會不斷。我唔知點解，其實照計我啲 friend 就唔會 share 佢啲嘢喎，但唔知點解日日我都睇到佢啲嘢喎，唔知你睇唔睇到啊？你睇唔到 可能 block 咗啲。 你好睇，你視頻高啊 ！block 多啲 share 嗰啲。 係啊，咁咧就佢嗰個亦都係因應又話，譬如而家你喺網上咁樣激進嘅力量啊，本土嘅力量咁興盛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會做咗一啲相應嘅抗衡嘅動作。咁呢個係其實同呢、這個外字頭嗰班亦都係一個即係相同嘅現象嚟嘅。咁但係大家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即使佢哋投放咗咁多資金或者咁多人力落去啦，即係據我所知，其實都即係佢哋唔慳錢嘅。但係做出嚟個效果咧，遠遠不及我哋啲冇錢又冇人嘅呢咁所謂平台。咁呢個其實就即係證明嗰樣嘢咧，就係、是。互聯網咧，佢唔知點解先天上有一啲對傾向一啲比較年青、比較有活力、比較有破壞，即係所謂喜歡一啲大破大立嘅一啲傾向喺度嚇。佢、本身有呢樣嘢。 因為佢互聯網係好新嘅傳播方式嚟嘅，即、就、係、是、一點對一個 network， 即係一個人喺個 network 入邊，咁佢受影響，但係佢會佢每一次改變都會令個 network 嘅人係隨之而改變少少，但係network 佢会有 feedback 嘅，佢要反应得好快。咁即系话咩咧？就系、是、其实佢一个真实嘅社交嚟。虽然我哋话系虚拟社交，但系佢系用虚拟嘅身份，或者有时你系真实身份都 OK。但系佢系真实嘅社交嚟嘅，即系话好快会见到功效。即系一个人咧喺嗰个网络入边，佢一定要一个真嘅性情出现嘅，因为佢个反应好快嘅，即系24小时会有嘢更新，佢又要即刻要俾反应。如果重大事件或者一个人关注开嘅事，佢忽然间唔知等咩命令啊，思考紧乜，跟住冇反应嘅时候，啲人就放弃佢，就即刻睇第二个，咁就好快系等半日都冇嘢出嘅，又呢条友唔知搞乜，咪收钱啊之类就放弃。所以个人叫好 consistent 咁 keep 住自己个 personality 要咁去，而呢样嘢喺建制派系做唔到，因为建制派系投机分子同埋出卖大多数嘅市民，佢唔可以 keep 住一个好稳固嘅个性喺网上发表嘢。咁呢个其一啦，即系发表者必须系好有个性，而且系高度一致嘅，因为啲人会睇翻旧账好快嘅。咁而且翻旧账唔系个个人翻嘅，一两个翻，跟住喺个留言度出咗或者 share 出嚟，啲人就即刻睇到，故此佢系反应唔切嘅。如果一讲大话或者一投机一转态嘅时候，即刻会被人知，跟住会损失名誉。一损失名誉，如果救唔翻，就以前嗰啲就冇晒，之后啲人睇新嘢。所以系呢啲系有资本有实力，惊输。嗰啲人系玩唔到网络嘅，其一，其二就系唔可以用利益咯，因为网民冇利益嘅， 我又不看你廣告，我又不看廣告，我又刪了，不喜歡廣告，我又可以說我不喜歡這個廣告，第四就不出。所以他一定要以理服人的，雖然他可以嬉笑怒罵，可以娛樂，可以是大吵大鬧，但是他要以理服人。那樣東西也是建制派或者大商業力量，他不需要做這件事，不需要以理服人。他如果一旦以理服人，所以他慢慢發覺我好像拿你太多利益，不好意思了。 對啊，那剛才你說的中了，那又可以用回港人港地那個這樣的情況去看。那你看到說，雖然 他應該那個所謂hit rate 啊，或者那個 comment 都相當多，但是我懷疑呢，我懷疑的水分也都即相應是提高的。咁但系头先你讲讲第一点就话，你要 keep 住呢个 personality 咧，其实难嘅，因为咧，正如你所讲嘅头，你做咩其实你都要问翻你老顶， 系啊， 即系嗰个方向系点啊？ 个老顶都话唔到意思，话唔到主见啫嘛，话唔知出咩好啊，咁系好啦，出翻旧嘢啦，旧嗰个立场啦。 同埋一样嘢好吊诡咧，即系举譬如港人港地呢一个招牌为例啦，实际上佢就变相系 sell 紧半导派嘅，即系你。你儘管你那個餡可能啊，你不斷去挑機或者你不斷，但問題就是你一看這個招牌，其實你就認同緊香港人要 speak for 香港。 是啊，港人港地，為什麼不講愛港愛港？ 是啊， 即是以前那些。 是啊，咁所以那個起這個名字那個呢，其實應該就啊，大家應該想想啊，點解咁樣 啊？其實都是幫住，都知道你成一世啦，咁我整一個類似的招牌，但係同你作對嘅，睇下你會唔會話見到咁多五毛，同你作對，好唔好顧忌一下，修改、修正一下咧？咁發覺唔修正噶嘛，修正你咪嘥錢咯，就咁。 即係簡單嚟講咧，個客觀上係幫咗呢、這個即係本土派嘅，你寫呢個名字，港人港地 Hong Kong Speak Out 啊嚇，咁呢個就客觀上係幫咗本土派嘅。 個都唔係成日講港地嘅啫。他們講港地，即是說這裡是我們的人，這裡是我們的土地，這裡是我們的領地，就是建國。 是的，是的，那這個又是出錢給這個網站人，應該想想。 但是很難，很難的，因為他叫做愛港愛港，或者是國人港地，或者之 類的。不是，這個就是剛才你說那個建制派的尷尬的地方咯。即是如果你说我坚持那种传统在报纸、或者传统媒体那种这样的推销行销的方法、marketing 的方法，那你实扑街。但是如果你一转的话，其实你就要整个面貌又要跟返住本土派那去转。 因为你要试图拉一些温和的或者不是决志得咁劲的本土派，或者犹犹豫豫的过去你那里嘛。如果他又只是拉自己建制派一点不用啦，自己有，但是拉人家就扮人家，但扮人家很难扮。 咁简单嚟讲咧，就系你第二点啦，就系话你其实喺网络上边咧，你唔好咁多矫饰，冇咁多即系一啲假面目。只要你首先你样嘢就系你首先要做一样嘢就系你讲嘢系你自己相信先。 其实得嘅，唔需要太强嘅理论嘅。譬如举如果唔介意，我举见吴为例，好浅好短，但系好真嘅嘢。 咁就因为你真嘛，所以你先有一个相应嘅说服力喺度咯。呢个就同以前喺报章嗰个情况有即系有唔同嘅吓。因为咧报章点解？因为我哋自己都做好耐啦。其实好多时咧，你话真系嗰个作者本身咧，要好能够好真性情去讲咧，事实上系好难嘅传统报章，因为佢经过好多从编辑嘅把关，甚至有老有啲嘢可能到尾其实系出唔到街嘅吓。咁但系喺咩条件之下去做到就是一个好强势嘅作者啦。咁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咧，即系有一个文坛日事啦，就美国一个好著名嘅评论家叫 Evan Wilson 啦吓。咁咧就佢系转到点咧，就系咧佢投稿，佢其实已经成咗名嘅，即系我如果冇记错，亦都系 New York Times 唔知 New Yorker 定 New York Times 啊，就系个编辑改咗佢一个逗点。佢當其時就揸住份嘢走去從佢上去講，你改我一個級一個頭點。 有如果係嗰啲重要嘅句子係會影響嘅，即係英文嘅頭點。 唔係我諗佢 語氣間斷。 我諗佢實際冇影響，呢個係佢個人嘅，所謂 hubris 呢個 ego 啊，真係就係我寫嘅文。 你乜水，你乜嘢嘅新鮮蘿蔔皮，你改我啲文，你完全冇呢一個咁嘅條件，一名作家嚟嘅。 我都記得一啲日事，就我以前寄稿，即係都係 email 電郵啲稿俾報紙。咁我通常每一次稿後面都寫個原字嘅，即係個原寫完啦，跟住就前 佢係連個原字都笑原文笑出啊！ 有時就咁啊，未至於。就有一次咧，就係、是、我記得係我寄咗嘅好比較趕啦，就唔記得將嗰個原嗰一隻擺到，跟住我寄嗰編輯好驚咁， 未完啊， 未完下一段喺邊，唔係最後一段喺邊咁啊！即系会，即系嗰啲有风格嘅作者，佢会令到个编辑系咁惊。 系啊系啊，咁呢、這个咁嘅即系风格嘅问题咧、嗯，就即系以我哋自己一般嘅喺报馆讲咧，就基本上系好难喺会出现得到嘅、嗯，就系、是、因为。除非你是很著名很著名的作家，否则基本上就大家喜欢有闲又讲一下你、啊、无论讲得啱唔啱也好，都会有 啲争几个位咁啊，不如删个五六个字啦。 咁、啊啊、但系而家网络就完全唔同呢样嘢啦，就差唔多就叫做原汁原味出噶啦。譬如你自己。即係理論上一啲喺報紙出唔到家嘅嘢，你喺網上你就照上。 網上中我係可以經常自己編輯噶嘛？呢個先係報紙做唔到嘅功能。報紙就係一出咗個版本，一係就作者嗰個原意，一係就編輯修訂咗嗰個定稿之後就改唔到啦。就話明係寫錯，或者明係表達一啲過時嘅觀念。矫正不到，但是网络或者 Facebook 是可以自己修订的，当然那个修订的痕迹读者会看到，但是他会知道、那个风格或者那个内容怎样一路这样修补，或者下底有些读者留言说喂你条友写错字，你的逻辑就啱调转了，或者即刻改，修改好之后就是一来读者会觉得你尽责任，二来就是出那个版本咧係最好嘅版本，呢、這個亦都係傳統媒體做唔到的。 嗯，即係佢不斷透過一個同作者、讀者互動嘅關係，令到嗰個文章係不斷嗰個水平上升嘅嚇。咁、呢個係正面啦，但係負面嚟講就係咩呢，就係話好多嘢如果你喺網上睇到、就是，就係如果你功力唔夠，就容易出醜，因為冇編輯同你把關。咁呢個亦都係網上嗰、那個。即有利有弊的地方的的、啊、但总的来讲其实就是这个這樣的过程本身呢就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所谓一些比较 progressive 比较有活力的力量， 这个真的 的、啊、即每一次每隔几个月自己看回旧的就发觉好像前进了，跟着看一些网民的回应或者他们自己写的贴文就发觉两年前不是这样，现在居然变成一个小作家、嗯、这些是自己看到整个社会舆论或者我们叫公共领域 的东西是进步了，这个也是政府或者建制派甚至中共的什么害怕，他完全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来 的、嗯、所以如果讲到这一笔跟着就来一个问题，就是回应第一节，就说譬如类似马云这类这的红色资本家，他因应对这个中共高层那种的献媚，他要全面收购香港的媒体、咁如果有朝一日佢有錢，即係佢會做到，譬如收購網上嘅平台咁樣。舉個例，譬如話唔係單止話所謂呢啲新聞機構，佢收購埋成個呢啲後邊嘅技術層面。舉個例，譬如呢、這個提供互聯網嘅技術服務嘅平台咁樣。咁到其實如何自處咧咁啊？咁好簡單嚟講啫，我覺得即使如此咧，其實都趕唔絕唔到。呢啲社會上嘅反抗同埋異議聲音，即係遠我可以講，譬如話前蘇聯當其時冇互聯網，連一部印刷機都係要政府管埋嘅，唔係印刷機係 油印機都管。 影印機都管。以前新加坡其實是管個印刷機的，我記得要攞牌的印刷機。咁但都出到所謂地下嗰個 Samistat 嗰啲油印嗰啲。咁結果最後蘇聯都倒台，所以我就唔相信話，即係而家儘管話大家可能哇，即係好驚或者對前景，我從來如果你睇歷史，就基本上從來呢啲反抗或者異議嘅到最後咯，咩都會贏。 都贏，你始終真理會贏呢啲咁嘅謊言，呢啲咁嘅假嘢，同埋你啲嗰啲嘢咁樣欺壓人民群眾，謀取暴利或者係用暴政嚟到保障嘅暴利，呢啲根本就反即係違反自由經濟咁樣實輸嘅，因為佢係反生產力咁樣嘅嘢。 嗯，同埋反呢個人類本身自然嘅行為嘅方向，追求自由，追求好嘅品質。 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追求大家互相欣赏，同埋更加真嘅欣赏，或者唔系五毛之间嗰啲，你吹我吹嗰啲，或者一个人开几个户口喺度自己吹自己嗰啲，就系、是、真系真实嘅，咁跟住就可以约出嚟见面呢样嘢，差唔多咁嘅人咁。 咁另外咧就系、是、咧，譬如话类似马云呢啲咁样咧，其实大家就唔需要有任何恐慌嘅。因为呢以我一路嗰个比喻呢，其实佢就等于一个农场入面养肥咗一只猪嚟嘅。咁有权有枪嘅人呢，迟早就即係攞呢只猪就去劏㗎啦。 佢其实一个集合咗好多资本喺身上面嘅人。 其实佢最危险嘅最大最大镬可能佢嘅，真係呢条友可能一晚諗緊点走嘅。 你收购得 越多或者越膨胀就越危险啦。当然佢亦都可以透过呢样嘢向当权者係即係交涉啊，攞啲利益啊，或者攞啲权力返嚟，但係本身係危险嘅。 唔係，但係而家做得最多係佢嘛。咁另外一个就比较稍微低调少少啦，譬如呢、這个马化腾，係咪呢个腾讯咁样，佢相对即係可能同个权力即係嗰个距离就冇佢咁接近。但係呢即係马云呢类咁嘅收场呢，我觉得就喺中华民共和国呢个咁嘅背景入面呢，其实就一般嚟讲呢，我就倾向觉得佢嘅下场都系等于以前嘅即系呢啲所谓外国资本家嘅啫， 即系民族资本家初初就系统战下拍住，咁适当嘅时候就开刀。 唔系个原理最简单，就系因为呢我有钱，唔系我有枪，你有钱，不过你冇枪，咁点解我唔抢你？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譬如大家记得以前一个绑匪啊，张志强。咁佢咪搶囉，就係結果係搶到嘛，只不過後來打靶咗。 所以有錢一定要我哋叫買字嘛，以前戰國時期講，你一定要喺人民喺群眾或者喺輿論界真實嘅收買到嗰啲，或者資助到嗰啲義務幫你做事或者幫你聲援嘅人，咁嗰啲先係真實嘅力量。到時係一嗌到要需要先會幫你抗衡，或者先出嚟幫手，而唔係嗰啲買咗嗰個嘢，但係個個都覺得你只係有錢啫嘛，你發表過啲咩啫？對個國家或者社會有啲咩貢獻？有推進到乜啫？有冇將股份捐俾公益啊？冇啊嘛。 咁佢呢樣嘢就同呢個 Facebook 個比就相差。咁人哋三十岁都未够，咁就已经话捐晒99%嘅身家出嚟啦。不可能系流嘢嚟嘅呢个， 响承诺都已经好伟大。 咁但系呢件咧就系、是、不断向党表忠啊，不断同党去工作。咁但系嗰个收场其实就系党最嬲尾都会好似劏日猪咁劏你嘅。原因最简单，因为你系资本家嚟噶嘛，咁你有钱咁。我有槍，點解唔分你啲錢啫？ 佢已經變咗一個財富嘅收集者啫嘛，即係一個收集埋賣，好似以前清朝養貪官咁。你估 和珅？ 和珅？你估乾隆或者唔知嘅邊個皇帝？唔知佢 嘉慶 嚇，唔知佢貪咩？咁只不過一路養住佢。皇帝唔方便去聚斂嘅財富，咪透過和珅去聚斂，跟住咁上下就話你罪惡滔天啊！滿朝文武百官都參你一本，跟住咪將佢嘅嘢充公咪歸於國庫咯。 不過咧，以阿馬雲呢個咁。正甩尾嘅人咧，咁我谂紧咧，即系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其实佢又系嘢，唔系谂最重要一样嘢，唔系谂紧点样去，去舐阿习总，而系谂点走佬。怎样是最后可以将钱去移到香港。 这个要他看看他看成邦论，要看看香港建国才 行。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即係講翻嚟網絡嗰個問題啦，即係就算佢原來點樣收購網絡咧，其實呢個網絡嗰、那個即係對個社會嘅批判、對個社會嘅抗議、對個社會嗰、那個即係要求去進步嘅聲音咧，係唔會停止嘅。 因為每個人都有平等嘅出聲權嘅，真係似一個我哋如果比喻，真係似一個眾議院嚟嘅，即係每個人都講到嘢，你影響到人，你咪有批 fans 或者有批人幫你聲援，變成一個小群體咯。一下丟咗假或者係俾人發覺你係呃人嘅，或者收咗利益喺度發布假言論，咁一夜之間就冇咗啦。 咁但係譬如以你自己為例咧。即是在那个网上这么久呢，其实是几时开始能够做到这个所谓critical mass 的情况，即是做到即是影响到人或者影响到其他人。 那个其实是借势的，我自己都可以坦白招来的，就是在最借到势的，就是当高登论坛嗰度讲发表蝗虫论，同埋系喺苹果嗰度登蝗虫广告，即系其实系反枪非人啫，即系反对无理入侵香港嘅殖民者咁。 咁當時佢係需要道德支援，或者需要理性上嘅辯護嘅。咁我就係好快咁係將提供咗理性辯護，就喺、是、Facebook 嗰度。咁跟住高登嘅人就 share 出去啦。跟住高登嘅某啲參與嘅人就會變成係夠唔夠睇下陳文講啲乜咁。咁嗰個係我係將最先我嘅讀者其實係啲信報啊、明報或者睇開我嘅書嗰啲讀者喺報紙睇唔到，咪喺網上睇咯。但係網上面做唔到報紙嗰個精雕細琢嗰個風格效果啊，咁、那個要出言論結集或者文章結集先做到。但係嗰下喺黃秦論嗰下嗰度就可以將論壇炒得好熱嘅借咗喺 Facebook 嗰度啊，將佢係辯護。咁而且係一個孤立無援嘅一個社群，佢喺理論上咧喺政治鬥爭、政治懸殊嘅政治游說技巧度唔係幾熟練嘅，咁啊幫一幫手，咁跟住就那個嗰、那個讀者群就滾大咗，咁當年其實佢哋都，我自己覺得佢哋都好無奈嘅，即係喺高登論壇講咗咁多嘢，好似冇乜效應，咪夾錢登喺蘋果一報咁，呢個其實好無奈嘅嘢嚟嘅，即係你央求一個傳統姊妹，不得幫我登下廣告啦咁。 決定權都仲喺蘋果一報登唔登啊嘛？ 跟住仲可能一登咗之後就俾人群起而攻之咁啊！咁嗰陣就出嚟幫手啦，我出嚟幫手之後即刻就同泛民啊嗰啲鄭家富嗰啲冚唪唥就抹曬面啦。 咁我記得係咪嗰次仲係上埋去呢個 D 一百嗰度走去，即係你好似職場已經 啊，即係話唔接受訪問啊！你哋班友好似唔係理性傾嘢咁樣。 咁啊，但係係即係一路咧，有人都懷疑一樣嘢啦。呢個係早年互聯網喺嗰個政治涉足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好多人已經質疑嘅，就係話。啊！你哋大家都係鍵盤戰士啦，喺網上喺度即係噏嘢，咁幾時會見到你真人，或者係會即係產生一個真正嘅社會效果？呢個係幾時？即係譬如本土派或者城邦派係出到出嚟嘅？ 嗰個要去到係反六四集會嗰陣，即係反對支聯會六四集會， 都唔係太遠 嘅，唔係太遠嘅啫，即係三年前。咁其餘就係光復行動，因為光復行動嗰個打擊走私賊啊、走私行啊，或者水貨客啦，唔係咩名都好，或者係限奶令嗰、那個，嗰下咧就係傳統媒體完全唔理會嘅，即係成個過程係喺網上發起，跟住係聯署要求即係借白宮嗰、那個總 簽名簽 petition 啊 petition 嗰、那個，咁啊簽到接近唔知十萬 嚇， 咁。跟住就全世界嘅報紙都喺度報啦，話香港點解會？ 就但唯獨是香港就唔報， 點解香港會出現奶粉荒，搞到啲香港嘅本地嘅嬰兒係唔夠奶粉，要去配給嘅咧？咁丟架嘅咧？要咁富裕或者商貿咁發達嘅國際城市，咁喺嗰下就係迫使到政府係好快反應，應該兩日後就出咗限奶令，即係每人只准帶兩罐奶粉出境。咁嗰個完全係睇到網絡嗰、那個效果嘅，即係網上。嘅聯署，網上發起 Facebook 嘅嘢，將個聯署一路 share， 一路簽，跟住簽到係美國政府都未反應嚇，即都未話我知道啦，未反應，跟住就係、是媒體關注，跟住就係、是香港特區政府就即係要做事。咁嗰個係俾網民知道，或者俾參與呢次行動係知道係網上嘅嘢，只要係合理同埋係解決到問題，佢係有功效。 咁但係個好處就係咩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啦，譬如話建制嘅力量。他當然就覺得啊，我們可以買起或者咩，但起碼原來你發覺原來他們起步是相當之遲，現在他們即要監察這個網上的輿論趨勢，去即是嘗試去做這個所謂中共的輿論導向呢，是完全原來未起步。 起步，他甚至好像我剛才節目即第二集初講的整個網絡的原理，如果我不講他完全是不會知道，一百年後都不會知道，他們就是這麼蠢的人即不是說看小他們，因為他們不是在這個環境打滾同埋實戰長大嘅嘛， 咁但係陳文你起碼做一樣嘢嘛，你起碼醒咗你有貼士啊， 即係少貼士話你哋唔使加入啦，你慳翻啲錢俾我啦。 唔係，仲要記咗一樣嘢，就去聽半島論壇係嘛， 即係你將錢， 其實我哋講好多好有益嘅俾你聽啊，真係嚇， 好過你玩五毛嗰啲啦，就真係嘥料啦。 咁最緊要咧就係如果你聽半島論壇嘅話咧，就麻煩你即係俾月費啦， 即係課税，即係雖然唔俾都照樣睇，但係其實係一個 唔係，但係佢冇理由唔俾錢嘅嘛，即係我哋省咗咁多貼士俾佢係嘛，我哋教真係點做人啊， 即係你點樣跟？ 唔係特別係馬雲頭先嗰段啦，即係。 我想他自己知道，不過如果我們再講多次給他聽，他自己即是有這個警覺性，那那個就很值錢的，因為可能最想你是救你一命， 是啊，很值錢的可能會忽然間想起，不如我捐些錢一個什麼社會媒體發展基金，那有得你的人申請，或者這裡給一點，那個給一點，或者起碼公布一個公益社會公益計劃，或者做一些傳統東西都可以的，援助第三世界的餓死的人，就是貧林餓死的人，這樣的都可以，都可以將他那個義即系正义感嗰嘢提升。 嗯，咁啊，简单嚟讲咧，就其实而家网络嘅世界咧，即系长远少少 ，long term 啦，佢必然系即系导向一啲帮助社会前进、帮助社会改良，甚至系形成革命嘅一啲力量嘅。咁呢个大家喺譬如阿拉伯之春啊，或者即係所謂顏色革命，亦都相應睇到。 其實我哋係一個小廣場嚟，一個眾議院啊，小廣場係有啲人聽，有啲人講，有道理咪聽咯，冇道理咪不如我講啦。 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即係覺得咧，其實我哋今日咧已經俾好多金石良緣大家噶啦。咁大家即係可以細心啲去聽翻呢一集嚇。咁我哋就喺下禮拜，下禮拜係 聖誕節25號。 25號啊，咁啊，阿陳文，你決定點啊？ 都照做啦， 照做。 有啲人幸運或者不幸都要一個人度過，或者成班人度過一齊睇望台得。 好 ，OK， 咁 anyway， 大家都聖誕快樂啦！我哋大家都睇下禮拜再見，好，拜拜。 陳雲絕版舊書在德國談論中國，從未公開發售，現於普羅政治學院限量發售。老師，你本旧书的内容真的很丰富啊，里面有写四个地方的政治和文化，包括德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另外呢，或者因为写的是你的亲身经历，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好像看你写的日记一样。 那是的，前一排书展呢，我拿以前的书呢就出来卖，那就减了价。咁呢本書咧就係1998年出版嘅，嗰陣咧我就啱喺德國翻嚟冇幾耐。咁由於嗰個出版社喺出咗本書之後咧，就不幸就倒閉咗啦。咁所以本書咧就冇乜係拎出去書局嗰度賣。咁我喺德國嗰陣咧就用咗好長嘅時間嚟到思考中國同埋香港嘅問題，就寫咗好多同呢方面有關嘅文章啦。咁呢本書咧就係嗰段時期，即係5、6年思考嗰啲結集嚟嘅。咁編呢一本書嘅時候咧，我諗住係5、6年嗰啲思考咧，就咁係總結咗就得啦。咁以後就唔出書噶咯。 嚇，真噶？好彩老師你之後有繼續出書咋。如果唔係，讀者就損失慘重啦。老師，你早年留學德國，你覺得德國算唔算排外啊？當時你又點樣融入嗰邊嘅生活嘅咧？ 咁佢哋實係排外㗎啦，咁融入異鄉嘅生活呢其實係好艱難嘅。咁點解決呢？就我嘅方法就係識多幾個德國女朋友就得㗎啦。咁因為識咗佢之後，就唔單止識佢㗎，咁識埋佢生活圈嗰啲咁嘅朋友呢，咁好快呢就係好多人都識得，咁就融入咗生活囉。咁呢啲呢就係同異族嘅交流呢，就好似古代啲漢人啊同埋啲外族一樣，咁接住通婚啊，或者識下女仔啊，咁結合兩地嘅文化，咁最後呢就係冇辦法啦，就是抛妻弃子还乡了。 老师你真是风趣了，你本书也有写中国的部分，而且篇幅相当之大，内容也很深刻。为什么你这么着重中国的问题呢？ 当时在德国呢认识了几个中共的干部，因为搞民运的关系，令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我发现呢，香港很多问题呢其实都不是香港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是由中国引起的。咁所以呢本书咧系写中国嘅问题咧就比较多啲，用嘅篇幅亦都比较长。 咁你留学德国嗰阵时有冇遇过台湾人啊？ 有啊，遇到好多。咁佢一般都系比较开心嘅人啦，因为台湾喺当时嘅问题就细一啲嘅，咁所以书入边讲台湾嘅篇幅就唔系咁多。 系啦，讲到香港嘅内容，你话香港游戏文化，文化游戏，如己如人，如人如己。淨是看過目錄亦都覺得你眼中的香港人遊戲人生好不認真喎。 咁係呀，嗰陣啱返嚟香港覺得反差好大嘛。 呢本書最尾一篇個名叫做自家篇，係咪真係講緊老師你自己呀？ 冇错，呢本书咧就讲咗好多其他人嘅问题，即系台湾啊、大陆啊，咁最后讲到香港，讲到自己问题。咁最后一篇咧系我自己反省自己、思考自己去向嘅一篇文嚟嘅。咁人都系咁样噶啦，睇到最后就睇翻自己。